안녕하세요，欢迎收听 韩国娱乐星期四， 播出就在星期四。 我是娜， 我是苏， 我是琪。 今天《鱿鱼游戏二》已经在 Netflix 上架喽， 好期待哦！ 有很多很酷的宣传活动，泰国的湄公河上面开着一艘船，上面载着英熙娃娃。我觉得最酷的是，它旁边还有很多架无人机吊着假人，这样飘在空中，我觉得看起来超屌。 而且你们知道吗？不只是在台湾，在韩国，还有包含泰国啊、法国啊那些欧美国家，很多的地铁或是百货公司都会有假孔留在路上发名片给你，问你要不要参加鱿鱼游戏哦。 你如果被问，你会想玩吗？ 当然会啊，我超想去玩一二三木头人的。 2024年已经来到尾声，今年有多部韩国电影和韩剧陪伴大家度过这一整年，有些作品大受欢迎，成为大家讨论的话题，当然也有不少作品默默下档，没有受到关注。你们有觉得哪部剧或是哪个综艺讨论度不高，但只是很好看的遗珠吗？ 我有。 哪一部？ 浮游先生。 浮游先生为什么讨论度这么低？ 多好看。 我是两天就把全部追完，不睡觉的那种。而且我觉得最打动我的是他其实在用一个喜剧的方式呈现一个悲剧。所以你如果单纯的看他的剧情大纲，你可能会觉得哇好沉重，可是其实他在诠释上面全部都是用非常幽默跟淡然的方式在呈现一个悲伤。 那女主角是谁啊？ 是李宇美跟宇道焕。宇道焕你应该知道了。 今天就来跟大家聊聊2024那些成功征服观众的作品，以下整理了四个关键字。第一个关键字就是动作爽片席卷大荧幕。今年电影圈主打爽快惩罚反派的片都备受瞩目，像是《犯罪都市4》是由马东石主演，他要对抗规模最大的非法赌博组织，跟《犯罪都市3》一样融入了拳击的打斗，拳拳到肉，让人看得过瘾又解气。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哈咪 Video 上观看。你们有看过吗？ 我有看过。但是我不懂韩国人为什么这么喜欢呢、欸？因为我都感觉，从一到四的剧情，我都觉得怎么那么像，都是马东石在打架而已。 还是大家喜欢看马东石？ 马东石在的电影，我都觉得都是看着马东石在打架，包含什么《失速列车》，虽然是孔刘为主，但是马东石在里面也是在打架。 然后我都不记得剧情到底是什么， 就只记得打架。 对。 但不得不说，你刚刚讲到这一类型，之前有跟大家介绍那个《黑道出勤中》，也是看了很爽的一部电影。 哎、欸，你怎么知道我下一部就要讲这个？黑带出勤中呢，它是 Netflix 的动作喜剧片，是由金宇彬主演，融合跆拳道、柔道、剑道等格斗技术。金宇彬还特地增壮了8公斤，为了要完美展现打斗动作。导演也特别分享说，他刻意简化了剧情，就是为了要让大家能够无负担的享受打斗的爽快感。 我好想要它变成影集哦，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适合连载的故事，因为它的故事里面就是一个案件一个案件一个案件，它就是很适合变成那种像是模范计程车那一类的影集啊。 可以耶。 第二个关键字是阶级生存战。今年最具代表性的实境节目非黑白大厨莫属啦，有80位黑汤匙对烹饪有独特见解的无名厨师和20位白汤匙精英主厨进行精彩的料理对决，节目剪接风格明快，让观众看得非常过瘾。黑白大厨不仅成为了首部韩综连续3周哦夺下 Netflix 非英语区的全球冠军， 哇塞 超强的，还为低迷的餐饮业注入活力，引爆大家抢预约黑白大厨们的餐厅风潮。你没有看吗？黑白大厨 没有。 Only me 我有啊，我看了2集， 真的很好看。又而且我觉得拍摄的节奏非常快，让你觉得说哦我不会厌倦。所以你本身是不喜欢看这种阶级制度的实境秀吗？ 好像不是，好像是我的取向是不喜欢看综艺的。 哦，可是你看白 Packer 啊。 那是因为无聊啊，我现在卡住了，我也没在看。 所以你只是什么 东西？就是应该是说当我有时间的时候，我优先选的会选戏剧或电影，后面才会轮到综艺。 所以你看白 Packer 是因为没有戏可以看的时候吗？ 对啊，追剧每个人进度不同的时候，你打开 Black Packer 每一集都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所以你可以从任何一集开始看。 另外一部也是关于阶级生存的韩剧《金字塔游戏》，改编自同名人气网漫，是一场女高中生的残酷生存排名战争。英国文化杂志 NME 选为2024最佳韩剧之一， BBC 更誉这部为全新版本的鱿鱼游戏。 有这么好看？ 有这么厉害哦？ 我也觉得 好看欸。 那如果有兴趣的朋友的话，全集可以上爱奇艺观看。第三个关键字是萨满文化。今年最卖座的电影《破木》以及纪录片《萨满冒号鬼神传》都以韩国特有的风水和巫术为故事核心。《破木》的电影票房啊，甚至超越了《失速列车》，位居韩国电影票房史上的第16名。 真的超好看。 但我想问你们，破幕会不会让我们联想到以前很久很久以前的港剧《僵尸先生》？ 我有看过吗？ 没有，好吧， 我也没看过。 OK， 算了，好有年代感。把那个棺材放在那个农村里面，这一段跟那个《僵尸先生》的剧情超像的，推荐你们去看《僵尸先生》好了，真的也很好看。 好的。第四个关键字是奇幻剧，像是 TVN 的背着善哉跑，女主角穿越时空改变未来的故事，以及和我老公结婚吧，是以女主角回到过去展开第二次人生为故事主轴。 JTBC 的她的日与夜是讲述一位原本20多岁的女性，在一次意外之后白天会变成老年人。同样是 JTBC 的虽然不是英雄，是以失去超能力的英雄家族为主轴，讲述他们重新找回自我的故事。这几个关键字，我想它不只是在韩国，就在台湾其实好像取向也是蛮相同的。 第二则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我看完一个礼拜心里都还是暖暖的一倍速韩剧《偶然成为家人》，你们都有看吧？ 我现在看到第三集， 我有看 耶、yeah! JTBC 的韩剧《偶然成为家人》是改编自中国湖南卫视的《以家人之名》。这部剧讲述了三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年轻人像家人一样一起度过10年青春的故事。剧中黄颖燕饰演的金山河因为童年失去妹妹，还因此被母亲抛弃，内心背负着巨大的伤痛。 你有看过中国版的吗？ 没有， 我们两个有看过。所以呢，在骄傲什么？ 我们赢了， 没错。 OK， 你们赢了。OK。那你们觉得韩版跟中国版的差别是什么？ 我自己是觉得韩版的节奏非常舒服，因为很快，没有什么废戏。 嗯，因为韩版只有16集。 这我蛮想跟大家讨论，因为我自己看感觉上，我觉得韩版的哥哥金山河就是他很明确在一开始就是没有只想要把这个妹妹当作妹妹看、可是因为我自己在看陆版的时候，我会觉得宋威龙演的那个哥哥前面就真的好像只是把他当作妹妹，但是后来一个峰回路转，他不只是妹妹了，那个心情转折上有点突兀。 我自己在看韩版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哦，我看到他讲那句话的时候，我就知道说，哦，后面他们谈恋爱就超合理了。因为如果他前面一直跟我说，我真的只把你当妹妹，然后就后面给我开始谈恋爱，然后我会觉得很，就有点不伦恋的感觉。 可是他前面就一直有在用眼神在暗示， 对啊，对啊，所以我就说就很合理啊， 情绪啊， 对啊，就所以我才说我觉得韩版这样设定超合理。如果我看陆版，我应该会很生气，因为看了《偶然成为家人》这部剧啊，我整个被黄颖烨烧到，我真的好想当他的妹妹哦。所以我这阵子就是疯狂的搜寻他在韩国的专访啊、新闻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就有看到了很多有趣的事情，所以整理了一些黄颖烨 AKA 金山河的 TMI 想要跟你们分享。那在分享 TMI 之前，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演员。黄颖烨是以模特出道，当完兵之后才转行当演员。2020年出演韩剧《重返18岁》，从这部剧开始崭露头角。同年年末主演从韩国漫画改编的电视剧《女神降临》，饰演男二苏俊，获得众多观众好评，人气直线上升。 欸，这两部剧我都有看。欸， 天哪， 不然会是我是他的粉吧。 我也有看，我是苏俊派。 哦，你苏俊派，我其实也是苏俊派。接下来我们就来进入到黄颖烨 AKA 金山河的 TMI 吧。第一个 TMI 是偶然成为家人中金山河这个职业的改编。剧中金山河从原作的牙医变成了骨科医生，其实是为了尹珠媛量身打造的设定。原作里面的凌霄是因为尖尖怕看牙医，所以他成为牙医，而韩版金山河变成了骨科医生则是因为珠媛做蛋糕有需要揉面团的需求，手腕很容易受伤，所以他希望可以守护珠媛的健康，所以才会变成骨科医生。第二个 TMI 是黄颖烨与金山河的不同。金山河因为内心的伤痛，觉得无法回到曾经的家庭，所以离开了10年。他觉得要等他修复好了，才能完整的拥有幸福。他自己在现实生活中是一个很会用言语表达情感的人，会直接说我有点难过、对不起、谢谢、我爱你、好想你之类的话， 蛮赞的。但是他看起来像是一个很内敛的人。 对。第三个 TMI 是他用眼神告诉你金山河的伤痛。黄颖烨分享，剧本中没有明确的描写金山河内心的创伤有多深，所以黄颖烨在表演的时候花了很多的心思去补足这个部分。他认为这个角色不能笑得太多，也很难笑得开怀，所以在演的时候他试着用眼神来表达出他自己的真心。 但也有可能这是导演的意图啦， 有可能。但是 可以感觉到这部戏他的演技真的有进步很多。 真的， 我也觉得 黄颖烨透过眼神传达了比语言 更深的情感，然后他自己觉得挑战性很高，他演了这部剧之后也有所成长。 那你不觉得这部戏导演很喜欢 take 他们的眼神会 take 很近吗？就是让他们眼神先说话 的，真 的。 而且连海俊都是、海俊的笑容还有热泪盈眶的眼神、我觉得画面都把他们拍得很好看。第四个 TMI 就是他为了呈现这个角色的十年转变，七天瘦了4公斤。 哇塞，好拼哦， 太扯了吧，他本来就很瘦了。 对，但是因为剧中要呈现金山河从高中生到30岁之间十年的成长，虽然外表看起来更成熟，也会打扮得很帅气，但内心却像衣服下藏着的淤青一样，所以他想要让角色看起来有明显的变化，短短用七天瘦了3-4公斤。 那其实我觉得这样就够了、因为其实他应该也没有要很明显的、就是、 对对对对对， 因为他瘦太多反而会像生病。 第五，33岁的他穿校服的意义。1991年出生的黄颖烨今年33岁咯，接连几部作品都让他穿上了校服饰演高中生。黄颖烨说，一开始其实觉得很不习惯也很尴尬，但我当下想的是，既然我要穿上校服，那我就必须让大家看到高中生的样子。第六个 TMI 就是他跟郑采妍还有裴贤胜的真友情，三位主演在剧中默契十足，戏外也成为了好友。黄颖烨提到他们经常一起吃饭聊天，甚至去游乐园玩。他笑说，到后来我们三个甚至不用说话，只看到对方的脸或表情就知道对方的状态，拍完这档戏好像真的成为家人了。黄颖烨甚至还开玩笑说，希望他们都不要再接下一部作品，因为想到他们会和其他演员合作就觉得很嫉妒。 那我要分享，你最近如果爱上黄颖烨，我非常推荐你去看《青春 MT》，超好笑，他完全就是综艺之神降临， 真的假的？ 他在里面超级好笑， 哈哈哈哈哈哈！因为我觉得我错过就是他的台湾见面会，我真的是超级气的、因为他在办台湾见面会的时候，我才刚看完，所以我才刚入坑，但我根本什么都来不及啊！ 他应该有亚巡吧？你可以去别的国家， 去韩国、 没关系， 也没爱成这样， 对，也没爱成这样，对。所以这些是我整理的一些不爆雷的 TMI， 希望大家听完之后会想去看《偶然成为家人》，看完之后也能感受到一些小细节，然后一起入坑荒野，耶！ 最近在台湾跟韩国都有街头抗议的活动，让原来只在 K-pop 演唱会上使用的手灯，竟然也出现在抗议集会现场。你们知道这个风潮吗？ 我知道、 台湾也有啊。 这种新时代的抗议风潮，不知道会不会让原本就不好买的应援手灯变得更难买了呢？你们知道娱乐经纪公司卖一支手灯可以赚多少钱吗？ 不知道。 平均售价为40000韩元的手灯，制作成本只有10000韩元左右。其实以往的手灯价钱呢，大约落在35000到39000韩元。随着设计越来越精美，加上物价上涨等因素，手灯的价格也越来越贵。现在的平均价格是41250韩元，比较下来 ，BTS 的手灯39000韩元 ，IU 的手灯是42000韩元，这已经算是非常佛心价了。 那我要说，朴宝剑的35000， 佛心。Seventeen、TXT、Twice 的手灯现在都要49000韩元， 听起来就超毛贵的。 Stray Kids 的手灯改版后也从41000涨到52000韩元。 告诉你们，李东旭的手灯要43000， 差不多啊，也是在平均值啊， 平均值。 对啊，演员呢？虽然是他一年才开， 不知道可以用几次，是不是？ 对啊，一年可能最多用一次两次吧。 拿去抗议用， 可以耶！没有人知道那只是什么耶。 手灯越卖越贵，已经突破50000韩元大关，但是成本大约只有10000韩元。以 Stray Kids 的手灯来说，销售利润可能就高达420%，让人质疑经纪公司是不是赚暴利，用偶像圈粉同时圈钱。 我觉得是， 是啊。 虽然大家都有这个疑惑，但是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和公平交易委员会都表示，他们不会对明星周边商品的价格进行调查，因为价格是由市场来决定的，他们不会介入。 那我 是一个自由经济的市场。有位粉丝透露，追星除了要买专辑、买手灯，还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小卡要收集， 很多。 这些虽然不是生活必需品，还是用妈妈的零用钱买了，对妈妈觉得很抱歉。家里有追星族的爸妈也大喊吃不消，每当孩子为了要购买偶像周边商品要求增加零用钱，这都让他们倍感压力。音乐评论家指出，经纪公司利用粉丝的收藏欲望推出各种周边商品，这种行为的确值得讨论。作为粉丝该如何理性消费，避免过度追求周边商品影响自己的经济状况，也是我们该冷静思考的问题。 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就是看着琪琪讲呢。 但我 你蛮冷静的啦。 我最近正在戒断 断舍离中。有没有买了后悔的周边过？ 好像没有、欸、 即使它多没用也不会后悔， 因为我会觉得这些东西再怎么样都是有纪念性，只是会觉得浪费了。我好像没有后悔的东西，但我只有觉得就是买了不知道要冲啥小的东西，比如说小卡，其实真的就是从头到尾就是不会很少被拿出来、哦、你只会看到那一刹那觉得啊、哦、很可爱，但你就摆在那、嗯、也不会干嘛。然后又或者是说之前都会买 season greeting， 但是我就会觉得实际上里面的东西我也就是看过一次觉得很喜欢，然后就放在那边会不会再打开了。 好像我自己觉得我今年买的最好的一个周边就是 season greeting、欸、我买了李东旭的 season greeting。刚有讲到偶像周边越来越多，说 还有越来越贵 这很重要， 也越来越多偶像团体推出了卡通角色。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是 Line Friend 已经不只是你以为的 Line Friends 咯。 它变成怎样？ 先问你们听到 Line Friends 你们会想到什么？ BT21。 为什么不是熊大跟兔兔还有沙莉？ 因为我觉得他们已经慢慢被削弱了 你知道Line Friend 其实原本的经典角色就是熊大、兔兔、沙莉。除了这些经典角色之外，他们早就跟 K-pop 偶像玩出更多更多的花样了。从联名商品、娃娃到快闪店，每次推出都会让粉丝疯狂。除了大家都知道的 BTS 之外，还有不少韩团跟 Line Friend 合作，有些推出了卡通的角色 IP， 有的推出限定周边或是举办快闪店。今天就来分享一下 Line Friend 跟 K-pop 到底有什么关系。第一个就是大家都一定知道的 BT21， 让人最有印象的就是那个有红色心形头的角色。 BT21 是 BTS 与 Line Friends 合作创造的角色系列，这些角色一推出就爆红，无论是玩偶、文具或是服饰都卖得非常好，仿佛现在 Line Friends Store 就是他的专卖店一样。我跟你说，他们刚推出的时候其实我也不知道是 BTS 出的娃娃，所以我超爱用他们贴图，但后来我知道之后我就直接拒用、欸、 但有需要到拒用吗？ 不行啊，因为他们在垄断沙莉的市场、欸 我沙莉的粉丝， 你为了沙莉着想， 我不得不买了所有跟沙莉有关的贴图去来抵制他们。第二个是女团一级与 Live Friends 联名的 Wizzy WDZY。一级的每个成员都推出了专属自己的角色，也吸引了不少粉丝收藏。第三个就是 NewJeans 和 Live Friend 推出名为 Bunini 的角色系列，因为他们的粉丝名称就叫做 Bunny， 就是象征 NewJeans 的兔子迷你化而诞生的角色。 Bunini 首次在 NewJeans MV 周亮相就迅速引起粉丝们的关注。除了刚刚介绍的这些之外， Live Friends 也与 Zero Base One、 Treasure 还有基础推出了联名的角色，可以看出他们要进军 K-pop 的野心。 但我觉得我其实蛮好奇的是，为什么他们不自己自制就好，他们要跟 Live Friends 合作？ 其实这应该就是互利共生吧。Line Friends 有一个非常大的销售平台，也有很多的实体店面，所以当这些偶像团体跟 Line Friends 合作的时候，可以有非常多的操作空间，包括可以直接在店面办快闪店，或者直接在他的平台做销售。 嗯，而且他们应该已经有那个生产线，可以直接自制这些娃娃。 说到联名啊，你们知道其实最近 G-Dragon 也跟 Line Friends 有关系。 我知道，我周边超多人买到，还会发现时钟他说我抢到了，我抢到了。 最近 GD 跟一个时尚品牌推出了小雏菊猫咪的吊饰，它是以它的品牌为灵感创造出来的两只猫咪角色。这个联名商品更与 Line Friends 合作推出了专属的快闪店，里面有独家的服饰和周边商品，还设有互动区让粉丝可以拍照打卡。据说开幕当天粉丝大排长龙，直接把所有周边抢手一空。 Line Friend 除了和偶像团体推出这些角色之外，他还进一步的想要推向全球，在纽约、东京、上海开设了快闪店，吸引世界各地的粉丝。除了偶像角色之外啊，他也有许多卡通的代理，像是 Jungkook Man， 就是那只恐龙 哦，绿色的那一 只绿色的恐龙， 拿着枪的那个。 对，其实他也在 Line 的店面做贩售。还有 Dino Ten 韩国超夯的短尾矮袋鼠。LINE 也是很积极的在拓展这些卡通的 IP， 他在后疫情的时代努力的开创出新的出路，感觉算是蛮成功的吧。 因为这些文创品牌他们可能也没有足够可以铺点的地方，所以如果可以在这种有很多分店的 LINE Friend Store 摆一个小摊位，其实对他们来说应该也是有帮助的。 你们都有看过钢铁人吧？ 嗯， 韩国最近有一则科技新闻会直接让人联想到钢铁人。 韩国科学技术院，也就是 KAIST， 为下半身重度瘫痪的患者开发出一款穿戴式机器人。这款机器人最大的特色在于，患者不用离开轮椅，也不用靠别人帮忙，就能自己穿戴这套装置，而且穿上之后不用拐杖就能站起来。原本可能要坐着仰望别人的视角，可以平视交流，这对患者来说提升的不只是他们的生活品质，还有自信心。 嗯，因为我觉得不管怎么样，他们坐着跟别人聊天，应该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种我要抬头看人家的感觉。 还有可以自由活动这件事情很重要。这款机器人也代表韩国参加2024第三届 Cybathon 辅助科技竞赛，大家应该都没有听过这什么。 对， 先来介绍一下这个比赛。 Cybathon 它是专为残障人士设计的国际辅助装置竞赛，其实可以说是一场辅具奥运。 所以它是指他们去设计一些各式各样不同的辅具，然后来去评分谁比较厉害的那个比赛吗？ 对，类似这样。香港的伤残青年协会把它叫做人机体育大赛。比赛的内容就是如何利用这些高科技的辅具解决日常生活中可能遇到的问题，比如说上下楼梯、搬行李、跨越障碍物。参赛者要穿戴这种高科技的辅具来完成这些任务。 好酷哦。可是我好奇，那参赛者本来就是可能在这一部分是有缺陷的人， 参赛者本身就是残障人士。 OK、 oh, okay.Cybathon 比赛分成八大项目，有动力外骨骼，可以想象是像电影钢铁人一样的穿戴式机器人。另外还有手部义肢、腿部义肢、脑波控制、视觉辅助等八种项目。 脑波控制很酷耶。 所以代表他可能是植物人还是什么，他没办法动， 就是四肢瘫痪的患者。 对，然后他可以用脑波告诉他说我现在右手要举起来，这样 用脑波去控制机器。 好酷哦。 参赛者透过这些装置可以做平常可能完全做不到的事情，所以 Cybathon 也被昵称为钢铁人比赛。因为参赛者看起来就像是未来战士一样，靠着科技实现很多原本不可能的任务。 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比赛。 对，而且现在就真的是科技发达，有很多原本不可能的事情都把它变成可能了。 谁可以想象就是瘫痪的人有一天还可以重新站起来。 我觉得这是会让 F 人感动的一场比赛。 对啊，感觉看了会哭耶。 对，Cybathon 的比赛呢，除了非常的感动人心，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让工程师、科学家和设计师们可以更了解障碍者们的需求，开发出更好的辅助装置。这样的比赛真的很有意义。因为它不只是比谁跑得快、跳得高，而是比怎么用科技去解决人们的生活问题。 没错。 回到这则新闻的主角，就是由 KAIST 韩国科学技术院代表韩国参加2024年第三届 Cybathon 比赛，在动力外骨骼这个项目中获得了金牌。这款名为 Walk On Suit F1 的穿戴式机器人在技术上有明显的提升，为下半身瘫痪的患者带来了新希望。那你们会期待将来有一天把机器人穿在身上？ 我好像不会想要穿在身上，但是如果有一个机器人陪伴我，好像不可能。 我想把它穿在身上。这样好像可以省掉很多就是一些我们不喜欢做的事情， 像是 走路走很久， 用飞了就可以到之 类 的。可能我们下辈子或者下下辈子也可以变成钢铁人。 可以。 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每天早上闹钟一响，但是完全不想起床。 每天啊， 对， 尤其最近天气好冷哦。 真的。如果你们有这样的状况的话，你可能跟韩国的 MZ 世代上班族一样，成了 Toast Out 烤吐司症候群。那到底什么是烤吐司症候群呢？用一句话来解释的话，它就是倦怠症候群的前兆。外表看起来一切都正常，其实可能早已经身心俱疲。有的人可能会想说，它和 Burnout 烤焦到底差在哪里？ Toast Out 可以是一种前期的警讯，想要让你知道说自己需要休息了。Burnout 是已经爆炸，直接要罢工的状态，所以 Toast Out 像是身体的求救讯号，提醒我们都不要再硬撑了。根据专家的说法是，如果你有以下的症状，那就是 Toast Out 的状态：下班后极具疲惫、失眠、注意力下降、情绪起伏大、觉得对什么东西都起不起劲。最可怕的是 Toast Out 的症状很容易被忽视，因为展现出来的是我们都还能完成工作，看起来日常生活没有受到影响，所以家人和同事其实不太容易察觉，自己也很容易会假装没事，直到最后一刻爆掉为止。最近在韩国社群上啊，也出现各种跟疲劳有关的迷因梗图，用不同的吐司来形容状态。火腿烤吐司是形容倍感压力一整天的状态，最后需要解压。生菜烤吐司呢，是形容快要垮掉的体力，仿佛自己就是夹在那个吐司里面的那个软烂生菜。 奶油烤吐司是形容困到快要融化的样子，鸡蛋烤吐司是因为忙碌耗费过多的体力需要补充新的能量。你没有觉得哪一个是你有曾经有过的状态吗？ 你自己觉得嘞？ 我自己觉得火腿烤吐司有一种就是你可能刚好你那天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你一整天都在那个压力值爆表的状态，然后很需要迅速的休息断电的 feel。 我觉得我应该是鸡蛋烤吐司，我好像是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会燃烧最多的能量的人，所以我好像常常都会处于一个鸡蛋烤吐司的状态。 那我觉得我好像是生菜烤吐司耶、欸、 我刚才想说你应该会吃这个 软烂。 专家们就有说啊，这样的现象未必是一件坏事，原因是因为当人们开始关注到自己的身心状态，就有可能遏止恶化这件事情。所以希望大家能时常关心自己的身心健康，面对不一样的情绪不要再假装自己没事，勇敢地接受真实的自己，并适当的休息享受兴趣生活，可以有效的缓解 Toastyle 的状况。那好奇平时你们都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帮自己充电呢？ 追剧， 沙发上滑手机。 那你嘞？ 追星啊。 很赞耶。 以上就是这星期的韩国娱乐新奇事， 喜欢的话欢迎订阅 给我们五星好评哦， 也可以留言分享你喜欢哪则新闻呢。 谢谢大家， 安妞 安妞安妞。